It's 10 AM 七七四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3FM and 774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is failure. Do not say failure. You should say instead failure. Fail. 为大家把这篇文章用中等的速度呢，来为大家念一下。Failure is never pleasurable. It hurts adults and children alike. On the other hand,It can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your life. 为大家把这篇文章用中等的速度呢，来为大家念一下。Failure is never pleasurable. It hurts adults and children alike.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your life once you learn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Step one is...To ask, why did I fail? Step 2, don't be shy about asking. Maybe he or she has been through the same thing before. Many 篇的文章，这主要是谈不要怕失败。一开头讲 ,failure is never pleasurable. Pleasurable 是令人快乐的，这是一个形容词。也就等于Failure is never pleasant, P-L-E-A-S-A-N-T, 令人愉快的。或是 failure is never enjoyable, E-N-J-A-B-L-E. 他的这个生活，他的一生呢，他的生活啊，都是愉快的，可以享受的，可以这样说，值得享受的。 Working with him,is never pleasurable because he is selfish. 因为他很自私，跟他共事从来不会令人愉快。所以你就可以这样讲。 It hurts adults and children alike. 这失败呢会伤害大人以及小孩子。A and B alike 就等于 both A and B. So it hurts both.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但你用了 both 你后头就不能用 alike 好比如说每个人不管是老少都应当呢尽一份力量呢保持我们的环境干净我随意这样说 Everyone Young and old alike Should do the best they canTo keep our environment clean. 我刚才前面讲 everyone 是单数啊或者怎么讲 should do the best they can, 用那个 they 呢 因为 everyone 包括男的也包括女的所以我们后头的代词就用 they 来这样表示。 好不管怎么样 A and B alike, 就等于 both A and B, 这用法是不错的。Adults 也可以念成 adults. Dull 因为有个 L 音，所以呢，嘴巴最后的是欧洲的 O 那个音，玩偶的 O 那个音要念成 adults. Adults, adults 念 adults 也可以。 You are now an adult. You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your family. 你现在是成年人了。你应当独立于家庭了 You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your family 不要靠爸爸妈妈在养了 Independent 是 dependent 前面加个 IN INDEPENDENT To be independent of somebody 就是脱离某人而独立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说 On the other hand、啊、另一方面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中文就这样说，话又说回来，比如说 John is awkward when it comes to dancing， 一说到跳舞 John 呢就是非常的笨拙， He's awkward， 但是呢 On the other hand He's very good at playing the piano， 可是另外一方面话又说回来，他钢琴呢却弹得非常的棒，所以用 on the other hand 你可以这样使用。好了， It can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your life once you learn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他说失败啊，从话又说回来，他可以呢做出一个很正面的贡献，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对什么贡献呢？ To your life， 对你的 生命也就是你的人生有正面的贡献。 Once 就是一旦你呢怎么样呢？ You learn， 其实那个 once 在那边也就等于 if 或者 as soon as you， 但在这边其实也等于 if。 If you learn， 如果你懂得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Take advantage of， 产生连音叫 take advantage of， take advantage of， 就是利用它的话，你不用 take advantage of， 你也可以 make use of， how to make use of it， 这样用法也相当棒的。所以你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学好英文，爸爸就对儿子讲说 SonYou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every opportunity to learn English. 那个时候 take advantage of 也就得 make use of， 不过 take advantage of 也有个坏的意思，占别人便宜。 I don't like to be with him， 我不想要跟他在一起， because he often takes advantage of me， 他总是常常利用我啊，这种人呢就比较自私，我们就这样说。这个 take advantage of 在演讲的时候经常呢会用得到。Ladies and gentlemen, I feel honor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to you. 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两句话，就可以这样说。好了， Step one。第一步就是什么呢？ Step 1 就等于 the first step， Lesson 1 就等于 the first lesson。 So the first step is to ask， 第一步就是要来问 Why did I fail？ 就得 ask yourself， 要自问到我为什么会失败。 Step 2 就等于 the second step。 第二步呢 is to resist the natural impulse， 要抗拒这种天生的自然的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这个自然的这种冲动 impulse， to blame someone else 就责怪别人，你失败的时候都老是怪别人。所以这个 impulse 不要念成 impulse， 这名词很重要。 Don't do anything on impulse， 做任何事情不要冲动。 Don't do anythingon impulse， 好，这个用法很重要。好， blame 这个用法也很重要。Hey， 不要把这个错误怪在我身上。Don't blame me for the mistake。blame 后头加人的时候用 for。如果呢，把 mistake 放在前面的时候，那后头用 on 再加人。Don't blame the mistake on me。不要把这个错怪在我身上。好，这个用法是 blame， 是相当不错的。这样，比如你走出去踩了香蕉皮，然后滑了一跤跌倒了，然后嘴巴呢肿起来了，然后你就说了都是你害的。 Hey， don't blame that on me， 不要把那件事情怪在我身上，或是 don't blame me for thatYou step on the banana peel and then you fell down. That's your own thing. That's your own business.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跟我没有关。好 ，peel 就是果皮的意思。好，在这我就不说了。接着我们再往下看。Don't beat yourself up over your failure either. 也不要因为呢，你呢这个意思失败，就猛呢 beat yourself up. 按字面的意思就打自己，捶自己。Beat 就是打的意思。小的时候我经常被爸爸揍。爸爸一看呢，看到我不读书啊，不是你这个塞班仔，塞班仔就是打死你这个什么小蚊子啊，塞班仔就是小鬼的意思啊。广东人这样讲，不是你就是一就是榔头啊，用手啊这样啪这样削你这样子。所以呢 ，quite often I was beaten up by my father， 经常我会被我爸爸揍。Beaten 是过去分词。B-E-A-T 加 E-N He was beaten up 加个 up 就是那被揍的狠狠的揍了一顿不加 up 也可以但加个 up 比较好听 He was beaten up by his father 这个边加了 over 就代表因为 Because of Don't beat yourself up Because of your failure either 句尾加 either 是跟前面的 do not don'tNot 点点点 either 否定句里头表示也不的时候 He's not a teacher 他既不是老师 And he's not a student either 同时他也不是学生那他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He's an animal 他是个畜生他不是这样讲哈不要讲我们大家都是 animals 我们人类都是属于动物的一种这样好真要讲畜生的时候呢英文还是真有这个畜这个粗话叫 son of a bitch 骂人的话狗娘养的 B-I-T-C-H 但不要用啊 Ask yourself what you did wrong and how you can improve 你要质问自己你是做了什么事情 What you did wrong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就是 You did what That was wrong按照字面解释应该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好但是变成名词从句的时候 what 疑问词要放在前面所以呢疑问代词放在前面之后呢 what you did 你做了什么然后那个 wrong 呢是那就是 that was 关系代词 that was 省略掉了 that was 两个不见了 he did something wrong 就等于 he did something that was wrong 他做错事了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And how you can improve， 以及你要怎么样可以呢改善 ？If someone else can help， 要是有人可以帮助的话 ，Don't be shy about it。Don't be shy about asking。千万不要呢害怕或者害羞，有关什么的呢？有关这个问人家、请教人家，不要害羞。Shy 就是我刚讲害怕。也对哦因为你查一下字典他有着害羞的 He's very shy When he sees a stranger 当他看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他就非常害羞 The little boy is very shy When he sees a stranger 可是你要特别记住 Shy 也可以代表害怕的意思 He is shy 或者加 ofHe is shy of asking questions. 他害怕问问题。但 shy about 呢为什么事情而感到害羞 He's shy about asking questions. 他有关问问题这方面的害羞。He's shy of snakes. 他怕蛇就等于 he's afraid of snakes. 所以小心这个 shy 的用法。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Maybe he or she has been through the same thing before 也许对方呢曾经呢经历过 has been through 就等于 has experienced 把 been through 去掉改成 experienced EXPERIENCED Maybe he or she has experienced the same thing before. 也许他曾经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Many people enjoy, 后头一定要放动名词做宾语。如果用 like 的话，用动名词或不定式短语都可以。 Love is young. I love singing. I love to sing. I like to sing. I like singing. 但是 I enjoy 不能讲 to sing. I enjoy singing. 许多人都喜欢 helping others. Help somebody 那个 to 通常省得掉，所以放原形动词 overcome。克服问题 a problem 都喜欢帮人呢，你不用 overcome， 你用 solve S-O-L-V-E 解决个问题。什么问题？或者用了定语从句 with which they have already struggled with， 就为什么跟什么搏斗，就他们曾经已经曾经过 have already 曾经对这个问题搏斗过，使他们懂得怎么样的这个来帮人家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好 ，struggle with something 就跟谁斗争，好，也就是呢，就是这个奋力经历过这样子。 This can save you a lot of time in learning how not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in the future。 这一点可以。省了你很多的时间，在哪一方面 ？In learning， 在学习，就是不要呢，在未来重复呢同样的错误。这篇文章真的写得极好，值得让我们背一下。来，我们现在用稍微正常的速度，刚才用中速度，就用正常的速度这样念。 Failure is never pleasurable. It hurts adults and children alike.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your life once you learn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Step one is to ask, why did I fail? Step two is to resist the natural impulse to blame someone else. Don't beat yourself up over your failure either. Ask yourself what you did wrong and how you can improve. If someone else can help, don't be shy about asking.Maybe he or she has been through the same thing before. Many people enjoy helping others overcome a problem with which they have already struggled. This can save you a lot of time in learning how not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in the future. While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facing failure, actually failure, of course, is something...unpleasant. Nobody likes to fail. But unfortunately, in life's journey, we every now and then may run into some bad situations or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other words, we may run into something that is beyond our ability and we cannot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is case, you tend to feel depressed.But remember, don't be shy about asking. Step one is to ask yourself, why did I fail? The second step is to go to someone, find someone who has been through the situation before. He or she may help you. If you can do so, then I'm sure it will someday...become different. You tend to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and then you'll not be afraid of making the same old mistakes again. Even though you make a mistake sometimes, forget about it. Try again. Try and try and try again. Someday, you'll just come out without any failure.大致你自己用自己的英语来做诠释啊，这样。好，我们现在来看语法重点。介绍短语 A and B alike， 还有 On the other hand， 以及引导不定式短语的 to 与 not 并用的时候该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名词 A and B 啊，就是 加个名词 A and B alike。 好，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名词 A and 名词 B alike。 那就得名词 A and 名词 B as well， 用 as well 也可以，或是名词 A as well as 名词 B， both 名词 A and 名词 B， 这几个都可以。我们直接看例子，每个人不论男女皆应尽力维护社会的安定。 Everyone male and female alike， 本来 male 前面要加个 a male and a female， 那冠词我们省略掉，这边当形容词用 alike， 或是 male and female as well， 或是 male as well as female， 或是 both male and female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每个人不论男女皆应尽力维护社会安定。第二，On the other hand， 表示话语说回来或另一方面。那么常语 on the one hand， 就是一方面并用，表达对立的观点。我们看了个例子， John is strange， 约翰真怪啊。 On the one hand， 有时候那个 the 可以省略， on one hand， he is a music teacher， 他是音乐老师。 On the other hand， 可是另一方面呢，He seldom listens to music， 他很少听音乐，形成对称对比，不是对称。本课第一句的这个到第三句啊，第一至第三句就采用本短语。Failure is never pleasurable. On the one hand, it hurts adults and children alike.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your life once you learn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it.所以你可以看很清楚。第三呢 ，to、how 呢、when 呢、what、whom、where 等疑问词，与这个 to 形成的不定式短语。那么跟这个 not 并用的时候 ，not 横置在 to 的前面。啊，那么这样讲不清楚，我们直接来看啊，来看我们看是怎么说的。看例子 ，I got up early in order to not 不对了。一定要放在 not 要放在 to 前面。I got up early in order not to miss the first train to Beijing。我早起以免赶不上开往北京的第一班火车。Tell me how to not。哎，这个时候不对，叫 how not to。Tell me how no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gain。告诉我怎样才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Show me what to do and what to not do。说明给我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哎，这个不能讲这样子。What to not do， not 一定要放在 to 前面。Show me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好，这是呢一个习惯的一个用法，要特别要记住。本课最后一句就采用了 how not to 的用法。This can save you a lot of time in learning how not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in the future。这会帮助你学习如何在未来不会重蹈覆辙，节省很多的时间。How not to, what not to, where not to 等等，所以这个是你要特别记住的。好，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贞观15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